在朝鲜人民军建军节之际，俄罗斯图书世界出版社出版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今年要做无限忠于党的先军革命事业的先锋战士单行本。著作发行仪式今日举行，发行仪式场正面悬挂着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太阳像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太阳像。参加发行仪式的有俄罗斯朝鲜友好文化合作协会、俄罗斯作家联盟、俄罗斯朝鲜团结小组的人士、成员和我国驻俄使馆官员。